虽然不会有这么多的欢呼声为我们而响起，但是我们愿意一起欢呼为这首精彩的作品。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日星期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把昨天我清唱的一首弹吉他清唱的一首歌情绪延续到今天的开场曲，我请来他们真正的原唱 Paul Simon and Gavin Kell， 保罗西蒙和 Gavin Kell， 他们两个人能听出已经没有青春洋溢的那个年少时的那种校园的滋味了，因为这场音乐会是在2004年他们重新老哥俩合在一起又重新演出的一场很经典的一场音乐会。当时这个音乐会一共演出了有25首歌啊，然后这首歌是正好排在第14首，就是戏湖，可以说是戏湖。1941年出生的保罗·西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已经是63岁了，而 Gavin Kell 可能比他还要大啊 ，Gavin Kell 比他的年龄可能还要长一些。 好的音乐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年代里哈找到喜欢他的耳朵。那刚刚这首歌呢，其实对于没有听过的朋友来说，从昨天晚上叶谦这个在直播间寥寥无几的期盼声中给我们弹奏的这一曲，到今天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课堂一样，音乐课堂啊，我们又重新学习了一下。而这首歌因为不断的提到这个寂静之声嘛， 对 Sound of Silence， 这个沉默呢，他也把它当成一首属于自己的好像是他的这个介绍自己的一首招牌歌。 对， 这也预示着明天晚上到底默默会不会来到直播间呢？ 不管来不来，这首歌先送给他。 是的，在13号星期五的晚上，会发生些 农历7月， 会发生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情的确会发生，那就是流星雨。本年度最壮观的流星雨即将绽放夜空这就是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和往年一样，英仙座流星雨将在今年的8月11日到13日迎来活跃，预计今年的峰值可能出现在13日凌晨。 不知一片天空，不知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F 四， 对，二十年过去了，真的每一次有流星雨要降落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们演唱的这首歌。而当年呢，一部《流星花园》真的是让太多的人认识了这四个大男孩。 是， 不知道你当年是迷过谁哈？ 我当年是这样，我正在酒吧里唱驻唱唱歌，然后呢，这个乐手呢，就是他一定要去唱别人讨巧的歌曲，当巧这首歌就是当道。当年就是正当 最红的， 哎，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种气质的。你想几个乐手，然后一个女主唱的那种乐队，那就跟女主唱商量说，要不然你来唱。那女主唱有时候就不，这是男孩的歌，我不唱，就是他很决绝就不唱。然后，但是人家又经常会点，那结果吉他手就愣硬着头皮和这个贝斯手就商量，那咱俩就把这歌就给练了吧，然后去 唱。你扮演言承旭， 对， 我扮演周渝民， 两个人就是同时扮演，还得扮演两个帅哥那种。 是，那朱孝天、吴建豪怎么办？ 那后面的键盘，我就一边弹着，一边就是给他们搭一个这个那滴答答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记得后来了，时过境迁了，这个歌呢，已经过气了啊。那个时候我认识内子了。内子就是狮子座， 哦吼， 哎，内子狮子，我呢那次呢我就想起讨好他，正好也是这个农历七月的， 对，每当这个时候， 对 流星雨最多，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唱首歌，带你去看狮子座的流星雨。 哎呀呀呀！你看哈，能够找到一个比自己小八岁的貌美的女子啊，叶谦也是付出了一些的。所以我跟你讲，双鱼男在搞对象这件事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有他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暖男气质的东西哈。 我得天独厚谈不上，但是我觉得是顺理成章， 就是 顺理成章。 先天性就有艺术感，就是艺术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人人都平均分配的，它一定是在这个人身上它多了一点， 我有个好处， 身上少了一点， 我有个好处，经常能做出浪漫。但是如果浪漫做不成，它不会失败，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显得我这个人特滑稽，然后就变成了幽默。然后浪漫失败了以后，紧接着幽默这个大将就冲上前去了，所以我就很少在这方面很窘迫啊，这可能是 凡尔赛了吧？ 对， 不要紧，凡尔赛了吧？ 但是经常是就这样顺理成章了。 行，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哈，这个情感经历如此之长盛哈，加之呢浪漫这事儿从来没有搞砸过。那这周六，知道什么日子吗？ 这周六啊，这是七夕了。 对，七月初七啊，这件事情呢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啊最浪漫的爱情的日子，七夕节，还恰逢星期六，你说不吃一顿啊，不聚一聚。这不成道理吧？礼物不礼物的咱们先单说，但我觉得因此而在一起，晚餐加道菜，或者两个人就不在家做饭了， 对， 两个人出去吃一顿，这还是应该的哈。在这个家里啊方方面面都允许的情况下，多多少少啊给自己的生活来点仪式感，对吧？咱不是说经常有，但是呢在这么浪漫的日子当中，如果在晚餐或者是午餐当中不去花点心思，说不过去哈。 冬至煮雪烹茶，他就不知道这个心思。 我以为你说冬至吃啥？ 没有，冬至雪烹茶，他就不知道这个心思怎么花。他说：“哎呀，不知道哪个东西，哪个是好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嘿，加俩狮子头，啊，加俩狮子头，绝对没问题，没毛病。除了韩美啊不喜欢，他认为这个叶须是专门那个有损他的那个面部形象，剩下的人都爱吃。 好吧，七夕你打算带亲爱的他吃点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聊的话题喽。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就算是你一个人，你好歹找个朋友吃一顿， 人家还得跟别人。 Entertainment was my baby's wish, so I hopped to town for a satellite dish. I tied it to the top of my Japanese car. I came home when I pointed it out into the stars. message came back from the great beyond. It's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Well, you might have made some friends with some billionaires. You might have got all nice and friendly if we made it upstairs. All I got was a note that said bye-bye, John. Our love's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So I bought a 44 Magnum with solid steel cast. And in the blessed name of Elvis, well, I just let it blast. Till my TV lay in pieces there at my feet. And they busted me for disturbing the almighty peace. Judge said, what you got in your defense, s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I can see by your eyes, friend, you're just about gone.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好吃的真的能勾起浪漫的事情啊！相信我们，昨天就是这个一个话题，今天呢是确实要落在浪漫的话题上。 嗯， 57个频道，但是仍然调不出任何节目，就是这首怪异的歌曲来自布鲁斯·斯普雷森廷，我觉得他们家天线坏了啊！ 57个 频道没有任何节目 啊！ 对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我觉得可能已经，因为他们有收费电视的那个频道，可能。当时这些摇滚乐手也不是那么富有的人，对吧？当然他后来出名了啊，但是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家里有5多个频道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57 channels and nothing on nothing on， 我国歌华有限超他10倍， 对啊，可不是， 还不止 600多个。 对，哎，真的选择起来有点自己的这个困惑， 没选择障碍。 哎，在奥运期间呢，我就会是这个中央一、中央五、中央五加，就是来回的调换着看。但我发现它其实虽然频道很多，但它也有一些特质，就让你能够更好的找到它。它比如说分中央台和地方台， 对 对，然后你这样呢就不至于在频道的搜索当中哈 是 了无生趣。 原来我也没注意上面有根目录啊，你根目录上先选定了，那下面子目录就好找。 对，然后你呢要么看高清啊，还是普通啊，又得选择。其实选择来选择去，如果不是自己特别想看的节目，大概就作罢了。 对， 但是广播呢，我觉得还好，目前还没有那么600-700个频道，对吧？甚至50多个频道也达不到， 是， 对吧？我们还似乎能够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尤其此时此刻，如果很想和我们打个招呼的话，告诉我们你一直在听啊，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然了，如果是已经达到了3道杠以上的听友，欢迎大胆的啊，疯狂的把你们想吃的啊，想和另一个他吃的东西，都抛上来。反正晚饭都吃的还好吧。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10年，时间缠绕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蔬一饭，一而再再而三，满了苔藓，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遇见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春风吹绿了江南，日子过得悠悠淡淡。 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生气抱怨，陪你唱，在你风景看遍，一而再，一而三的喜欢你。 是一首很恰当的表白情歌，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嗯，这是就是没药，没药可救，就没救。 哎，我们老说事不过三哈，如果一旦过了三，那就证明是真的啊、发自内心的不能失去你， 对， 太喜欢你了，必须跟你吃一顿啊。 是的， 星期六是七夕，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忙了一周了，其实就不算过七夕的话，他周六也适当的改善一下生活嘛， 可以啊。 平常呢每顿饭可能吃的比较草率，但是星期六呢既然是放假了，大家可以吃点更营养的更美味的，甚至说可以更适合发朋友圈的。哎，对，这个造型啊环境啊都很棒， 那就得看跟谁吃了。 是、 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两个人庆祝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么就是环境上很加分啊，要么就是味道上很加分，如果二者结合都加分的话呢，那可能是在费用上啊就加的多了一点。怎么此处这么尴尬、啊、 我倒还有几个宝地可以给你们介绍介绍，待会儿我到那个咱们的聊天室去、啊、 对对对，你到聊天室跟大家说一下、嗯、而且我们也很久没有拍这个合影了哈，就是转战到听听 FM 之后呢，的确很长时间都没有拍我们的直播帖了，原因在我，因为的确哈，我们自从换了办公室， 嗯， 你知道以前我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啊，就是好几百号人，大家在一个大的空间里， 哦哟， 所以即便是晚上，我也会有其他频道的上晚间节目的同事，然后呢，多多少少还是要会注意一下，就是打扮也打扮呢，或者是因为拍照嘛哈，所以就会每天其实还是很正式的打扮一下，所以我在很多我的同事心中还是留下了。是一个很精致的女人了啊，这样的一个人设啊， 这肯定。 但自从我搬到这个新的办公室以后，因为就是晚上就只有我和道道了嘛，道道又没有我来的早、嗯、啊，所以我呢就是可以说见不到其他同事了。 哦，就那你可以不给人家留下任何这个， 对、哎，所以你也发现了哈，我这塌了板就来了啊，家里面就是 这人设崩塌了呗， 对对，然后也基本上就不怎么拍直播帖了。 结果办公室有一天忽然在夜里边。 天哪，昨天 啊，就在昨天啊， 大型社死现场 啊，完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都已经那么晚，天那么黑了，结果在单位的门口遇到了很多同事，他们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松松散散的样子哈、啊，发出了惊呼：“你怎么了你？ 完了？ 怎么对自己一点要求都没有了？ 韩垮垮， 啊、 韩崩塌， 你是倒垃圾去吗？ 哎呦我的妈！ 哎呦天哪！然后 韩崩塌， 吓得我呀！”我说好吧，其实这是一种提醒，我们以前常说就是你最不在意自己随随便便出门那一天就很容易遇到你前任，以前我是老怕这一点、啊、 有这种可能， 对，后来我就真的因为上了100斤我无所谓了， 那怕什么来什么。 哎呀，但昨天这件事情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又穿上牛仔裤啊、嗯、登上正式的鞋，不再露脚丫子了啊，就是 穿上娃娃衫 啊，然后描眉画眼啊，争取以后都给你们拍直播帖。 是啊，这样好一点，自己心情也好一点，对吧？就是回家稍微累一点 啊，对，卸妆、啊， 回家稍微累一点， 方方面面，争取吧。啊、 好嘞，来一首菲尔·柯林斯的歌曲《Lorenzo》。 备注：我今天晚上一个同事都没有遇到。好，第二时段见。 To see the park. 璀璨翠微珠宝节闪耀进行中，即日至8月29日，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五折起，购物满额赠化妆礼券。关注翠微官方微信，足不出户，畅享指尖购物精彩。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开放了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除了可以聊天以外，还可以为我们点赞。另外呢，就是可以让你成为男左女右的粉丝榜的红人。 对， 以前我们的红人呢，可能只是一个每天的小小的一个你的顺序是第几红。现在呢哈，官方啊已经给大家有了这个粉丝榜，它是按照每天你的这个活动量啊、发言量啊、方方面面哈，给你定级别。目前我看到了哈，我已经到了5级了，因为我就是属于从第一天到现在每天都来。 那聚会的时候你可以来。 那我也已经是5级了。 对，你可以来。 但是我没有小撒妞妞七仔的七宝 你看 厉害， 人家多努力。 他俩都已经是6道杠了，是咱们这个粉丝榜当中 V2 的两位朋友。 可不是。 剩下呢，随遇而安的男子啊，没有对象的王小博，但是他爱洗对象的王小博呀，袁小福、宋艳君、桂芬、Amanda、午后的彩云、四合院里的孙大圣、斯坦福桥的味道、袁玉圆、春风福桃林、笑多多、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微小微、燕林、葛大爷、3017广播星、小康夫人，一起品味世间美好，我是纳斯佳，还有巧姨，都已经是5道杠了。说来也不多哈，剩下的朋友哈，4道杠的、3道杠的、2道杠的、1道杠的，只要是能够到1道杠哈，都会在这个粉丝榜上出现。那大家的出现呢，可不要小看哦。如果明年我们这个聚会啊，看规模，如果只有100个座位啊，只有50个座位，那我们肯定是要优先粉丝榜的听友，对吧？ 是。 如果说我们定制收音机1000台、1500台啊， 有， 我们肯定是要看人数够不够，有没有人想要这个收音机，对吧？反正明年15年，一切呢都 都会变得更好啊！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够好，那我们一起努力，让明年让男左女右变得更好， 是 好不好？ 刚才菲尔·柯林斯刚唱了两句，所以我想让这位大师级的人物把这首歌唱完。 别说我这一个劲儿的拉这个粉丝榜，看看就是一道杠，现在目前新进的一位朋友是谁？结果真的太多了哦，逢考必过，逢考必过。哎呀，这个名字真好啊！他现在是一道杠，刚刚来的新听友。 菲尔·柯林斯是一名鼓手，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首歌里边呢，大家能听到的是他自己敲鼓，自己在唱自己的歌曲。这个歌的素材是他去非洲去采风的时候能听出来。他这次抄起来的鼓槌可不是他擅长的架子鼓的鼓槌，他应该是抄起了非洲的那些鼓槌，在敲那些非洲的打击乐。 是的，这首歌呢，在这个播放的途中哈，我们在聊天室里也看到有听友，他可能不太喜欢听英文歌 啊， 所以就是表现出一些烦躁啊、 哎， 尤其是觉得你放的有时候他觉得哎呀不开心，就是不开心。 哦，菲尔·柯林斯会让大家不开心。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在每个人的听觉世界当中哈、大家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对每一首歌都有一致的认同。这个是我能理解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英文歌真的不再是这种风格了，老爷。 对对对对， 这个咱们得正视它，对吧？ 是。 当然我觉得在白天时光里其实你也可以听到其他的 DJ 为你带来的，哎，你可能是你喜欢的音乐。那在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中呢，老叶啊，他四十几了，他喜欢这种风格呢，可能也能代表那些年龄段的人。总之呢，音乐没有偏见，对吧？ 是哇，我是可能是有一些上岁数了，复古了。 我也没有完全带大家特别喜欢听的那种年轻人当下的啊。我感觉有些时候在晚上，它其实是一种氛围感。音乐让我说，吴克群的声音有多久没有听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来重温一下。 哎，老套哦。 也差不多，我紧张的好像都快中风，有话说还不说，我脸红的都像关公，只好让音乐来说。好心哟，音乐让我说，让我说，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能不能做个朋友。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三月的阳光在下午四点太难捉摸，伸出规模高兴就探个头，原来阳光是你，空气是你，都你掌控，拜托夜色能温柔。大跨步交叉步灵波微步，我加速度，我等不及想和你跳支舞。人海中遇见你，呼吸也轻松，我走运，但接下来说什么好心哟。音乐让我说，让我说，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 音乐让我说，说说能不能做个朋友。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不是每朵花开都会有人懂得欣赏，但我们却彼此经过，风景我绝对不会让这机会悄悄溜走。黑丘比特，你千万别睡着。 多少人记得这首歌？而且当年呢，这首歌的名字它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音乐让我说，很多位音乐人呢都用它来写了一首歌，是为某品牌的手机做宣传。 我还以为当时是为了喵这个一些什么粮喵粮做宣传。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太久，但是音乐还是一直在我们的耳边，而且每天其实能够有一段时间听听歌曲啊，就像此时此刻一样，有时候会有一首你喜欢的或者是你熟悉的，有时候是一首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但其实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你感受到了这个世界里有那么多人还需要音乐， 是， 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 所以我们还会接长不短的有 Lesson to One 继续。 是的。 When I saw you on the beach I self-destructedWell constructed counterpoint of cool. In that instant, I imagined us together. Hardly ever resting to refuel. Far, far ahead. Every kiss perpetuates like mass production, sweet seduction, haunts me like perfume. Every time we touch, I feel a deeper meaning, hearts convening, palpitate in tune. Far, forever, you are all I need. More than ever, you are all I need. Here, with you beside me, no matter where we are is perfect ecstasy. Our bodies speak some language too, intense for us to comprehend, but when they do, I only know you're all I need. Say that love gives meaning to existence. We, for instance, prove that point of view. I'm convinced our souls have searched a thousand lifetimes to find the right time. Enter me and you. For forever you are. 我所需要的 All I Need 来自麦克弗兰克斯 Michael Franks。 21:47，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1点我们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下面我要带来的一首歌曲呢，是很多朋友都可能是默默或者是已经喜欢他很久的啊，会有两种风格，就是那种现在很流行的古风小甜歌。 古风小甜歌， 对， 就像是古代的那些特别甜、 哎、 甜蜜的情谊唱给你的。 对，而且这个演唱者呢，我个人很喜欢他的这个有一首歌哈，漫长的告白啊，那首歌呢我也试图想学唱，因为的的确确他的声音里面带着很多的甜，很多的清澈，很多的纯洁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双笙的小城，来来来。 深林藏人与蛇，人与赵灵蛇，风间一缕红，红间一场风。凡尘天乱时空，乱世点成灯，君未觉寂寞，轻易渡我梦。昨日与敌 上肌肉，孤军人马掩晴雨，命运在暗中摸着移动脸像细雨，人间总是难及爱恨前生几只鱼，而那样记得浮萍分明是我心。 甜就问你， 就问你糯不糯 啊？ 甜甜甜甜， 对呀、啊，就是这词儿啊，让你听上去就很想看这部戏。君未觉情浓，情已投我梦。 哎呀， 这个点题儿啊、 哦！明白了。 空灵的嗓音加上这种古风唯美的歌词哈、啊，真的是让人听上去会是耳边一亮。这是在你听了很多其他的啊、这个调调之后。他一下能跳脱出来的声音啊， 对， 很有这个辨识度， 怪不得说是古风小甜 小 甜蜜小 甜歌、 因为他其实歌词是非常古朴古风的。 对，这是《与君歌》电视剧的插曲， 是 可能看了这部剧的朋友听到这首歌会有很强的代入感。有时候真的听歌的时候会像你在吃东西啊，别人会说我推荐给你一道菜吧， 啊， 哎，你尝尝啊，我不爱吃甜的， 那你推荐给我， 你尝尝， 没明白了、 啊、 好，我尝尝。 它这个甜是你特别能够接受那种，不是腻甜腻甜的， 半甜。 哎，其实音乐也是这样，有许多你常态上爱听的歌，或者说习惯的旋律， 是。 但是别人推荐给你说这首歌的时候，哎，你试着听听，哎，你会发现你的听觉世界里的营养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好，那你听听这首歌甜不甜？这是来自 Elton John 和。史蒂夫·旺德的口琴伴奏，当年的也是当年的非常灵魂巨星的一位 Steve Wonder。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忧郁。 反正我就是用这番话哈，来挽留着那些想走的人。听下去还有一小时呢。 好， before you and me run, the place in our hearts will we hide?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Time on my hands could be time spent with you, loving like children.My face in your hands. like lovers, rolling like thunder under the covers.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The children living by love.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The children living by love. And I guess.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我想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布鲁斯，不是，是忧郁。因为 blues 它还有一个解释，就真的是忧郁。 嗯，21:57了，这个时段呢没有办法和你聊更多了，但是转个身呢，我们还有一小时。那一小时当中呢，将是你很喜欢的一个环节啊，有暖文章和冷笑话。那稍后呢，但愿大家还会继续听。刚刚呢，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位朋友哈，我们今天不是说星期六七夕你怎么过吗？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这啥呀？这个喜欢看海的玛格丽特1834，啊，就当平常日子里的一天来过，就当平常日子里的一天来过。我跟你讲哦，这就是很多女人有时候失望的原因。就其实我并不是说想要什么，也不是说多隆重，但是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和我把日子里的有些时候过得和平常有点不同，就有那么0.05的不同也行。 好， 不用说哎呀平平淡淡才是真啊。但是呢，转下来他又写了一句， 怎么了？ 我一般呢都会把节目下载下来，我在上下班路上听。我又觉得是一个对节目这么长情的人，他还其实真是一个挺深情的男子 啊，男子啊， 或女子啊，因为我觉得女子是很难说出就当普通的一天来过，就是女人的这个思维体系当中，好歹说啊，既然七夕啊，那要不今天咱们出去吃啊，或者说嗯，今天晚上咱加个菜， 嗯， 还是多多少少会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哈，能够发出就跟平常一样的一天过。还蛮少的啊，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恰不恰当。来吧，我们转个身啊，一起迎接第三十段暖文章和冷笑话的到来。那你也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大家探讨一下。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更需要彼此等候。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日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欢迎各位呢在这个时段当中听暖文章和冷笑话。那在此之前呢，我要和在聊天室当中哈，也是节目的一位著名的听友哈， 老探， 不是这一次呢他还去了东京啊。 哎呦， 是我们这一次奥运会的工作人员，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哦， 他目前呢是处在隔离期，因为从这个境外回来以后都要有21天的隔离嘛。 是。 然后他还真的非常的，哎呀，对我们节目的爱哈一直延续着，他就一直在听节目哈，然后呢看球赛呀，听广播呀，我就突然间想起一事儿。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讲我们中国的奥运健儿，他们在隔离的时候都干什么呢？他们在 听男左女右的运动， 他们在自律的保持每天的运动。然后我们就从他们的这个各种视频当中看到了他们每一个项目的运动员是如何训练自己的哈，不管是在椅子上啊，在这个房间里做这个跑啊，简单的一些动作哈。就是你知道那个画面让我们感觉所有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自己今天啊没有活成自己当初啊信誓旦旦说的啊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人家还真是 我们为什么没有做成的原因。同时呢，与此同时，因为各个国家的运动健儿都是回到他们国内嘛，我们的运动健儿呢在隔离啊，在这个训练，相反呢在我们的邻国哈，有一些拿到金牌的选手回国以后，因为确实他们那个国家拿到金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就举国欢庆啊，然后在马路上大家就欢呼着， 挡不住。 可是他们的国家疫情控制的非常不好， 挡不住的那种热烈。 你知道我说邻国哈， 是。 然后呢，再放眼在这个更大的哈，这次排名更好的国家里呢，也是啊，在那个游行啊，在车上。后来我就觉得真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人的一种自律和情怀，就是我们回来之所以这个隔离，它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安全，对吧？ 对， 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给自己啊一个相对来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放心的状态，就是经过了隔离啊，经过了几层的核酸检测之后，因为目前呢我们的疫情还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啊，所以大家出门呢也依然要把口罩戴好了，还是要勤洗手，常通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啊。星期六啊，不要这个一大伙儿，哎，攒几对儿啊，一起聚一下吧啊 ，no， 就你们俩吧，好不好？二人世界啊，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还是二人世界比较好一些。 不行，他带着孩子。 啊，那就反正。控制在5人以下吧。 人家带孩子就不出去了啊！ 不带孩子其实也可以嘛，到一些 透透气。 对，像你不是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吗？ 遛娃宝典啊，一些安全路线我还是有的啊。 对，然后约上女性的同学朋友哈，家的孩子们哈，一起玩玩啊，这都是叶谦暑期常做的事情。啊、 也不常做。 好男人，好男人，好男人啊！该讲冷笑话喽。 我都忘，我都还沉，我都沉浸在你刚才的话题。 被女同学这个信息吸引了， 你看看 是不是？啊， 赶紧吧，那我选一最少的字符最少的啊，就是你姐姐韩美和我弟弟叶虚这个一对鸳鸯啊，他们在饭桌上的一个对话啊。韩美说：“老公，你看我最近吃辣的都吃多了。”我下巴长了一个痘痘，哎呦，老公，你看我这小痘痘。叶虚呢说：“我看看在哪一层啊？我看哪一层。” them belly full, but we hungry. A hungry mob is a hungry mob. A rain a fall, but the dirty tough. A yacht a yuck, but you'd not enough. You're gonna dance to jam music, dance. We're gonna dance to jam music, dance. Oh. Forget your troubles and dance. Forget your sorrows and dance. Forget your sickness and dance. Forget your weakness and dance. Cost of living gets so high. They start to cry. Now the weak must get strong. They say, oh, what a tribulation. Them belly full, but we hungry. Hungry mob is a hungry mob. A rain a fall, but the dirty tough. A pot of yuck, but you not enough. We're gonna chuck to jam music. Chucking. Hey. We're chucking to jam music. We're chucking. 看来韩美下巴可能又多了几层啊！我原来我知道它是三层啊，三层，现在不知道了，可能我弟知道啊，再问问清楚，下周告诉你们。好，该他妹了，该他妹韩立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好的婚姻都在柴米油盐里。今天被一封写在药盒上的情书看哭了。南京69岁的李先生和老伴儿都因为确诊新冠被送到医院隔离治疗，但是因为入院时间不一样，两个人分在了不同的病房。两人前几天通话时闹了点小别扭，老伴儿一生气就挂了电话。之后老伴儿病情加重被送进 ICU， 李先生电话联系不到他，又怕老伴儿生气，就在药盒上写了几句话托医生送过去。李先生写道：老太婆，这几天天气不好，但总归是要过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望你要克服困难，协助医生的工作。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等过了这个时候回家给你赔礼道歉吧。把手机打开，孩子们很急。落款儿也是三个字：死老头。有人说叫一声老公老婆很容易，叫一声老头子老太婆却需要一辈子。好的婚姻不只是初见时的甜蜜，婚礼上的动情的誓言， 更是走过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依然能在琐碎中开出幸福的花。基利安·福林在《消失的爱人》中写道，婚姻就是互相妥协，努力经营，然后更加努力地经营、沟通和妥协，随后再来一轮经营。凡入此门者，请万物心存侥幸。所谓侥幸，就是一种婚都结了还有什么浪漫这种懒惰。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忙完工作忙孩子，忙完孩子忙家务，累得精疲力尽，也没人关心，辛辛苦苦付出，为什么换不来想要的幸福？每天早出晚归，打不完的电话，加不完的班，都是为了家人有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你们却不理解，还嫌我不够浪漫？有人把婚姻当作爱情的终点，以为结了婚就万事大吉，柴米油盐，育儿养老，每一件事儿都比爱情重要。于是在反反复复的忽视与被忽视中，曾经最亲密的爱人变成了比陌生人还尴尬的关系。曾经家事疲惫时最好的治疗，后来变成了最想逃离的地方。如果你仔细回想那些让关系变得冰冷的细枝末节，就会发现关系从来不是忽然变冷的，而是一次次被拒绝、被误解、被指责的累积。一位朋友说，自己和男友是打游戏时认识的，在一起之后一起打游戏却总是会吵架，男友嫌他打得不好，总是拖自己后腿，慢慢的他也不想听他抱怨，干脆不跟他一起玩了。这样一来，两个人连共同的兴趣爱好都没有了。下班了，一个玩游戏，一个看直播，谁也不想理谁，谁也不想改变现状。还没有走到婚姻的一步，就走到了搭伙过日子的阶段。美国心理学家哈利提出，在每一对伴侣之间都有一个情感账户，对方每做一件让你感动的事情，就是在给你们之间情感账户里存钱，每做一次伤害对方的事儿，就是从情感账户里取钱。情感账户的余额，就是我们对这段关心，就是我们对这段关系最真实的感受。在一段关系里，彼此做的让对方感动的事情多，那么你们的余额就越多，关系也就越稳固。这里的感动不只是赚钱养家、操劳家务，还包括彼此间的肯定与赞美、积极的回应、必要的仪式感等等。而伤害也不只是出轨、家暴、冷暴力这种恶性事件，更可能是对对方的漠视、否定、打压。看过《再见爱人》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疑惑，其中的夫妻王秋雨和朱雅琼，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水星，一个想要仪式感，一个觉得仪式感是浪费时间，认知不同，三观不同，为什么还会在一起19年？当两人回顾起相恋的过程，也就理解了。第一次见面，朱雅琼去剧组试镜，三个面试官，坐在中间的王秋雨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就是她最喜欢的样子。朱雅琼说，我特别喜欢穿格子衬衫的男人。王秋雨也被他身上的青春与才华所打动，初见的美好是他们的情感账户最丰盈的时刻。之后的每一天，三观不同造成的矛盾慢慢释放，也不断消耗着账户中的余额。老王习惯批评式的教育， 和其他两对夫妻相处几天，同伴就给他取了个英文名 No No 先生，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不不，总是习惯性的先否定对方，不管是对妻子还是其他朋友。妻子弹唱写给他的歌，其他人都夸赞很好听很感动，老王摇摇头，不，我还是没什么感觉。妻子说仪式感对我来说很重要，老王立刻说，不，对我来说很煎熬。日复一日，虽然有将近20年的陪伴，有共同的孩子，但是情感账户的余额枯竭了，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每个人都在追逐幸福，但幸福又总是那么短暂，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下就被拉到了漫长的平淡冷漠中。积极心理学之父、认知疗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马丁·塞德格曼在《持续的幸福》一文中说，只有幸福还不够，持续的幸福才是人生追寻的目标。有研究表明，统计一家公司开会时的所有对话，当积极对话的内容是消极对话的2.9倍时，甚至更高时，这家公司就会蓬勃发展。如果低于这个比例，这家公司就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这个比例被称为洛萨达比例。婚姻也是如此，幸福婚姻要达到5:1的比例，每一个批评的话都需要说5句积极的话，才能实现持续的幸福。在《持续的幸福》中，马丁·塞利格曼还提出了幸福的5个元素，也就是积极的情绪、投入、良好的人际关系、意义和目的感、成就感。幸福与否不能被任何一个元素单独定义，但这5个元素都对幸福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建立心理复原力，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乐观的思维模式，如何建立性格优势，发扬自己的身上的闪光点，如何建立强有力的关系，提升你的幸福感呢？很喜欢一句话，不幸福的人总在为幸福尽可能的努力，而幸福的人却在当下就活出了幸福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渴望幸福的人为幸福谋划和努力着，却忘了幸福不是一种付出交换，也不在遥远的未来，而是一种当下的体验。愿每个用心经营人生的你都获得持续的幸福，而幸福是要持续的付出和一点仪式感。 我没你想成的冷漠，只是不会表达，我没你想的坚强，只是不爱装傻，你有你永不变的想法，所以在笔记本打个叉，但若你真的想，你会发现要爱我很简单。我没你想的死板，我有些幽默感，我没你想的自满，我并不爱不 但若你真的想，你会发现要爱我只需要大方，偶尔能为我做饭，陪我坐在沙发上分享心情，逗我笑，常对我说爱你，好想是真的没那么难，我为你想想的潇洒，我喜欢待在家，我的朋友爱 KTV， 我偏爱大自然，就算我看来有些麻烦，先别在笔记本打个叉，若你想真的想，你会发现要爱我只需要答 简单，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但愿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哈，能够给一些朋友一次重新又一次啊，像刚刚结婚那样，确定了感情是需要经营的啊，这样的理念不是真的如有些朋友所认同的，或者他们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大家就当成是普通的一天过吧，别把日子过得那么累。其实这个累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你把浪漫看得太复杂了。浪漫它其实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我们觉得大家一起把生活，就像你平常化妆一样，对吧？你平常是不是大多数时候是素颜？哎，偶尔化化妆，你会发现，哎，我一下有精气神了。那感情也是这样， 面对面的这个情侣都知道要化化妆取悦一下对方了。更别说你要是像韩丽这种，他随时得防着他半夜见着很多同事。 没有，其实我的同事们哈，他们因为跟我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么说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他们说你难道真的没有偶像包袱了吗？我说我真的没有过，但是确实在这么多年当中哈，包括做晚间节目14年了，但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像真正的上班状一样，不管是晚上哈。都是认认真真的打扮一番的出门， 是， 可是 这女人的专利嘛。 但是真的，因为从去年疫情开始啊， 哦， 因为戴口罩，我相信大多数女人都开始发现不用化妆了啊，觉得简单易行了，但还是应该对自己有所要求，对吧？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给对方一些在视觉冲击当中的新鲜感，要不。你老希望生活有点不同，那你自己总是一个样子，对吧？ 嗯， 你怎么能做出表率呢？好了，这个时段呢接近尾声了。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就达到20万的

北京时间22: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啊、哦，原来是该我出场了，原来已经到了第四时段了。我刚才还在惊叹呢，韩丽说今天真是没想到，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到了20万个点赞，其实已经到第四时段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你不要忘了，我们好多个日子都是没有到达20万的， 是是，到第四时段完的才是第16万点赞哈、 啊。所以在这首歌之后呢，叶谦就会为大家弹上一曲 啊。好， 22: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右韩丽。 这是来自 Kings of Covenants 便利店国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 Girl From， 不是 Epanema， 是 The Girl From Back Then， 后备力量军的姑娘们。 哎呀， 哎，你别说，你说老实说，我们男生有被当备胎的，你看看人家 King of Covenants 都给我们男左长脸，他写了一首女性备胎 The Girl From Back Then。哎呀， 这是双讽刺吗？ 这个，也许自己也没戏。 为啥要有备胎呢？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词其实是年轻人教给我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叫备胎。 没有，这是其实我们人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一面哈。嗯、但是有的人呢，在感情当中真是给自己留了好几手啊。这种男人目前呢，也频频的哈被广大女性朋友们 啊 吊打， 还真有。 啊， 这种直言不还真有这种感觉的哈。 真的不要当别人都是智商不如你的人啊，其实他显得没有你聪明是因为他更爱你，但当他一旦清醒啊，一旦恋爱脑这件事情开始慢慢的放低的时候，他一定会拿出全部的智慧来让你知道为此你要付出的代价啊。 Got nothing lose anyway，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我把你都失去了，我就拼了，对吗？我就没有什么再失去的。 你 不要把一个人逼到绝路。 对，只要对你，只能对你说一句：问天饶过谁啊？好吧，今晚夜色朦 胧。你可不能得罪像韩丽这样的人。 不，这个每一个人都该被好好的爱， 是， 哪怕是不能够走到最后，咱们也好好的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为 推崇的好合好散。 对， 哪怕是到尾声的时候没有办法好散，但也不要太难看，对吧？ 是的， 不要让我们觉得你这个人和最初的爱上的时候反差太大。 对喽， 要不怎么说看一个男人的真面目，哎，看他分手以后， 不是您别瞪 看一个女人的真面目，看他卸妆以后， 别瞪着我， 啊， 看别瞪着我说这句话呀， 还是让我们营造一个更加唯美的哈， 对 啊，更加舒服的温暖的气氛，来在这样一个夏末的夜里，有请已经弹吉他， 哎， 弹了30来年的， 没有、 啊， 没有 吗？ 没有，我这是 你不是十几岁开始弹呐，啊？ 二十来岁吧，嗯， 那也20多年啊，谈了20多年， 哎，中间撂下10几年的那个叶谦， 对，人家说了他的主乐器还是钢琴，嗯，啊， 钢琴撂下20多年， 这第二乐器啊，我们有请第二乐器吉他， 还是给你们弹前奏啊，这个好猜了， 哎，你别猜了，你就直接说我下面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是。 这你应该熟悉吧？ 实不相瞒， 嗯，你说， 我真没听出来。 嘿， 我不知道是你弹的问题，还是我刚才注意力没有在旋律上。 先听一首歌啊。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人群中再次邂逅，你变得那么熟，我还是沦陷在你的分岔的路口，你 想做我想要，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我们说好下个永恒里面再碰头，爱情会活在当时光渐渐败退后。下一次如果邂逅，你别再那么傻，我想一直沦陷在你的 节目一样，在2007年诞生的一首歌，我们说好的、 张靓颖，这歌你们也猜对了、 这个、 这歌也猜呀，我们说好的 这歌的副歌哈、实在唱得太揪心了。就像周杰伦有一首歌不是说好的幸福呢， 是 对吧， 是是是， 这两首歌连在一起就真的好像是男方问完女方，女方问男方。哎呀，在分手的那一刻，其实过往的所有的言语啊，都可能瞬间变为台词、 这个 不再是这一刻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了。 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就是那么明细啊，你要这样说就是分手咯，好吧，然后就不问了，就是不可能。正常人一定会问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他，是不是我做的哪儿不好，他怎么样，他也会，正常人一定会问一下的，对不对？ 但是答案往往在那一刻达不到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你后来后知后觉的。其实无论如何呢，这件事情的结局已经在这里了。 是 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作为一个走过来的人，或者说年纪带给你的一种后知后觉里，到底有什么是你想对现在的人说的，就是当一个人要和你分开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挽留，因为你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揭晓答案啊。 Talk to me softly,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Don't have your head end in sorrow, and please don't cry. I know how you feel insideI've been there before. Something changes inside you, and don't you know? And don't you cry tonight. I still love you, baby. Don't you cry tonight.Don't you cry tonight, there's a heaven above you, baby. And don't you cry tonight. Don't cry. 别哭。有很多听友已经猜到了哈，厉害厉害。 就这样了， 对，这周叶谦的吉他小弹唱呢就到这里了哈、我们掌声谢谢叶谦。 哎，不用谢，下周我多准备些中文歌曲给你们。 不用了。 Girl and boyfriend stay. 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家里啊，放一段音乐，放一首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喜欢的歌曲，其实都是为这一天，为七夕的晚上带来一点不同。 七夕前夕的晚上， 不，七夕当天晚上也行，明天晚上也行。 嗯， 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 阿信啊，一首新歌，其实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五月天，然后也一直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等等等等，其实这也都是为生活里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仪式感的事情。那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办法这个开演唱会了，但是你可以给他放一段哎阿信在现场啊、当年演唱会的歌曲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让生活有点不一样了。 是， 好，我们今天晚上呢在聊天室当中也看到了许多的听友们发来的他们建议哈，在这个七夕的晚上吃点什么，披萨哈， 披萨 日料，啊，牛排， 是是是， 就是偏西餐为主。但是我个人建议啊，因为它毕竟是咱们国家七夕啊这个传统的节日，这个还是应该有东方特色的饮食， 饺子、烙饼、面条。 哎，对，不管什么哈，都是应该吃点这个长长久久的。哎，面条还是不错的哈。 是。 还有呢，就是火锅，麻辣烫， 火锅也不错。 对，总而言之呢，其实它应该是在一个共通的容器当中，就像我们说，为什么火锅给人感觉是特别有气氛的，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同了彼此啊，我们可以在一个锅里涮， 哎 啊， 对， 对吧？ 是， 你也不嫌我，我也不嫌你，对吧？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哎，在下这个一些菜肴的时候，还是要问问大家，哎，这个你们有谁忌讳不吃的啊？我可下了， 不是就。我现在说的是七夕两个人吃 啊， 你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啊，对吧？你还知道对方不？你还不知道对方不吃什么吗？ 啊，两个人的火锅宴那是 很奢侈的， 是 什么？但是这也有当年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其实每一个节日都是化妆后、美颜后的生活，它不可能每一天都发生，但至少让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日子当中，你会希望我不去羡慕任何人，而把这一份特别也带给我。我觉得这就是节日的意义所在吧，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愿意为他的开心做一点什么，而这个人的开心也会带给你开心，这是一个良性的感情的一个态势。我想坐在我对面的这位结婚10年，有10年了吧？ 14年，咱们节目有多长， 哎， 就有多长。 哎呀呀呀呀！而且我们的节目可能都不会有你们的感情长，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 ending 的那一刻， ending, 但你们没有。 我们 endless love 了。 对，你们就永永远远啊！也祝福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们的感情也如叶谦的。家里面的感情一样，家里的感情一样， 加了感情， 长长久久。明天晚上呢，因为默默的工作原因啊， 哎， 所以将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七夕前夜，啊。有空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如果默默不来就不想听的朋友，就早一点入睡。 别呀， 对， 就冲我今天送给你们《Sound of Silence》，你们也得来呀。 不用，这个我觉得还是。来去自由啊，一档非常非常开放式的节目。 好的， 今天晚上谢谢所有的听友啊，让我们达到了好久没有到达的一个巅峰值哈，啊，20多万呢，啊，祝各位能够睡一个好觉。 我们老久没见过这20多万。 明天8月13号星期五，凡事都小心，晚安， 晚安。 You don't love me, it's plain.I should know that I will never wear your ring. I should hate you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Instead